同佢做到三節。咁所以呢就好好多嘢喺第二節嗰度呢就好鬼濃縮嘅。 嗯。 咁我呢個訪問絕對呢係一個未完的訪問嚟嘅。因為喺我諗我要做一少少補充啦，就譬如話其實如果同阿飛哥，即係如果喺飛哥身上經歷過嘅嘢有多喺個訪問度都冇乜提及嘅，譬如話包括呢個好精彩嘅彭定康嘅角力啦，唔係我哋唔係講得好多啦，因為我諗最精彩嘅就係喺94年嗰個九四方案嗰度啦，因為自由黨提嗰個九四方案，佢係喺一個十拿九穩過到嘅情況之下，到最後呢都要輸俾即係彭定康嗰個方案，咁所以咁呢個呢我哋喺個訪問度呢真係冇辦法，亦都冇時間即係觸及到。咁另外仲有譬如話我好想問下嘅，譬如話林立會嘅年代啦，亦都冇即係冇乜時間去涉獵。咁仲有好多其他嘢呢，即係後尾如果大家聽到嗰個訪問到最後嘅感覺就係、是、我已經訪問到最後一秒㗎喇，係由阿飛哥自己嗌停，因為佢真係突然間有急事，佢一定要走。同埋我亦都其實我亦都好擔心呢位老人家個體力 嘅， 可唔可以頂得到三節啦？咁所以咧就希望大家諒解啦。咁、我都事後我同阿飛哥講就係希望有時間嘅話咧，就再請阿飛哥上嚟啦。咁同埋即係有啲網友嘅，我記得都有啲網友就又話咩舊電池啊乜乜乜啦。咁我諗咧，我就咁講，即係我都話啦，秉承 Regga 先嘅精神，任何人左中右，無論你嗰個理念，其實都可以喺呢度講嘢。咁咧，我覺得嘅就係話飛哥嘅 value 喺呢個訪問裏面，就係話佢係真真正正一個其中一位用一個第一身嘅角度，去同我哋分享翻香港回歸前後嘅種種嘅歷史，即係特別係喺政治方面嘅歷史。咁所以我覺得，同埋譬如話第一節啦，亦都講下佢即係喺上海嘅時候，佢亦都經歷過政權嘅轉移啊等等啊呢啲。所以我覺得係一個好精彩嘅訪問咯。 係啊，我補充兩句啦，我聽咗第一節啫， 係 Part Two 我未聽嘅， 係 因為你 Part Two 今日先上， 係啊係啊。明白。 咁 Part 1已經非常之正，咁我好少推介呢啲訪問，因為我永遠都覺得呢啲訪問都係莫你一擦我鞋啊，我 求 你噏啲嘢俾你聽啦。咁有幾樣嘢幾個 point 呢要帶出嚟。第一樣嘢即係當然嘩，我聽到好興奮嘅就係六幾年嘅時候一個月賺兩皮幾嘢。 係 啊。而家我哋出糧最叻咪話買部 iPhone, 人哋嗰陣時出糧買層樓㗎大佬。 係啊。 成棟樓啊。 兩萬幾人其實係可以個月買樓㗎。 係啊，個個月出糧。 個個月都係買樓。 買咩阿飛哥買層樓囉。 係啊。 咁當然好多人都會話喂老豆有錢㗎嘛。 係。係。 乜都得啦咁樣。但係即係當然係屋企有啲背景係會好啲，即係起步點係行前咗。咁但係即係飛哥都講啦，喺美國讀書嘅時候好多人都係群住啲中國仔，去到美國都係群住中國仔，到最後返嚟呢都淨係識講中文嘅啫。咁佢都話啦，佢入咗嗰個咩兄弟會咁嘅東西，六七十個全部都係要講英文，咁佢練到英文啪啪聲，即係成功係要苦過。 亦都睇到上一代嘅香港人呢，即係嗰種求全嘅意念囉。 係啦係啦。即係唔係話我老豆有錢 係 呀。得囉。 係呀。 咁第二個 point 呢我覺得仲緊要㗎，就係佢同即係第一次，即係第一 round 佢有立法會嗰陣時啦，即係嗰陣時個立法局啦，咁同英國政府嚼嗰個嘅利潤管制，電力公司嘅利潤管制。嗰陣時英國政府就係收埋嘅。 係。 即係你唔知， 係。 冇人知，得佢哋電力公司同埋政府知嘅啫。咁佢係第一個咧就同政府片， 係啊， 即係話喂，你唔可以收埋呢啲嘢， 係 嚇之後發生咩事唔知道，但你要公開咗， 係 咁呢樣嘢帶翻出，即係而家好多年青人啊，或者我哋一輩嘅人睇個立法會嘅功能， 係 好多人都話，譬如係拉布唔啱 嚇， 你搞到個議事規則啊，個進程啊拖慢咗，總之拉布唔啱啦。你諗下，而家嘅拉布其實就係當年飛哥 嚼英國政府， 是 不過個形式或者個格式上唔同嘅啫。咁所以今時今日嘅立法會可以做到一稍為做到些少立法功能，其實係前人即係、就是、上一輩嘅人。 冇錯，我同意你嘅，我同意你 嘅講法。 係啊，即係你都係同埋就唔，如果唔係就佢把口講咧、啊，大家亦都唔會，即係當年亦都冇咁透明。 係啦、啊，大家都覺得其實當年你都係維威衞嘅啫，咁而家維威衞買咪。 同埋好重要一樣嘢就係話就算佢哋係委任。但係當年嗰個立法局講真咧，即係你係都係有啲橡皮嘅感覺。 係啦。 但係我諗啊，即係部分嘅委任議員，好似阿飛哥即係特別係非官守嗰啲咧，其實當年咧都起碼會憑個良心去做下嘢。 去做啲係啦。 都會幫下香港市民去做嘢。 係啦。 咁但係今時今日，就算選出嚟又點樣啊？ 咪係咯，同埋真係有啲 自己問下啦， 有啲議員 問下自己良心啦， 想為啲香港人做啲嘢，但係當然。喺好多議事規則上面去做能力所限，咁、所以有啲走一啲偏鋒啲嘅嘢，譬如拉布咁樣咁講啦，咁但係即係其實佢哋個目的係咩呢？同當年飛哥同英國政府嚼嗰個利潤管制一樣嘅啫、飛哥可以唔出聲嘅， 係 啊， 可以話喂你都係隱藏啲嘢㗎啦，大家心知肚明㗎啦， 係 啊， 咁你咪繼續隱到而家，其實冇問題㗎喎、咁所以呢樣嘢即係大家要知道，即係立法會個功能。是而家同埋以前係由啲乜嘢人去到維持緊嘅呢樣嘢最緊要囉。 係啊，我諗即係可以勾起下啲年青人啦，如果有興趣聽完阿飛哥訪問，即係又搵返啲書睇下香港嗰個歷史呢，即係其實係好好啊！即係我如果我覺得可以 inspire 到大家，就已經呢個訪問係好成功， 好成功， 希望係咁咯，即係希望係咁咯。 即係你又唔係話問到 hea 曬，佢又唔係答到 hea。 唔係我第一，我記得個趣事就係、我話放心啊，飛哥，我唔想，我冇興趣問你嗰啲乜嘢，喂，你對佔中嘅睇法 係啦係啦係啦， 嘥氣啦，真係即係揾得呢位老人家上嚟，唔好嘥咗佢啊嘛，大佬咁啊，希望大家收貨啦 嚇，收貨我聽埋第二次 嚇，日後就 有咩差池。 喺你个节目度插，咁日后即系我哋希望睇下可唔可以再揾到一啲咁嘅，即系老一辈嘅朋唔系嘅长辈上嚟啦，同我哋分享一下香港嘅历史啊！我呢个系几有趣，即系就算内地嘅朋友听到，我觉得都起码清楚一下香港系点样走到去今日呢个咁嘅日子啦。咁喂嗱，即系问下啊，姚谦哥先啦，你嗰、那个喂点解会搞个？栋笃笑咧，即系我想问下，我好想问下，即系我都成两个礼拜冇见过你啊。 其实点解会搞咧，都系阿大师嘅啫。 系 阿大师就话想搞好多个月噶啦。 系 咁啊，但系佢就唔想自己单拖。 嗯。 咁啊，想搵人搵 partner。咁但系 赖阿大师啊，你而家 唔系赖，即系佢啊。 好， 同 阿大师证实一下。 我完全系唔会自己去搞呢啲嘢嘅。咁啊，跟住阿大师话我嚟搞啦，咁样。 系。 吓咁点知佢讲句我嚟搞，个我字就系。就是、阿的， 系 就俾咗阿的去搞，咁阿的叫到咁啊，梗系要蒲头啦。 哦，即系嗱，话而阿的又唔系又系另外一个版本嚟嘅，你哋真系好麻烦噶 喎。不过但我系阿的叫我， 系 咪？ 但我唔系，即系我都听讲过有啲唔系由你口中，因为我听讲过有啲人话翻俾我听，即系你哋两个试过喺个台度拍过。 系啦，试过喺个台嗰度， 即系个反应系唔错嘅。 系啦，咁啊嗰阵时系 嗰个系咪都系一个启发咧？即系都系一个 启发咗佢咯。 系啊， 跟住佢又原来一路个心里边就扯到行晒，啊要搞啊要搞啊要搞啊， 系 咁啊！突然之间几个月之前讲话，不如先一齐搞啦。咁我话你真系搞先啦，搞下，跟住阿的话系搞噶啦，长啊稳噶啦，咁样话你搞，你哋搞起咗，我咪参加咯。 嗱，我自己咧就即系我个感觉，我第一次听到呢个消息嘅时候咧，其实我好期待睇嘅，因为我就好难俾想象到究竟点样两个。即係我諗好多香港人都係啦，特別我諗啲香港師奶啊，每朝早啊、晏晝、中午啊睇住 TVB 嗰啲底，都睇到你哋兩位㗎啦，即係唔使咁，即係都唔使避忌。即係有陣時財經你叫咩？財經評述 演員 啊，即係叫做財經 演員。 財經演員咧，就你知，即係個電視度講嘢咧，就好鬼。我自己嘅感覺就係好鬼，好多嘢會避忌嘅，又唔方便講嘅。 係啦， 係啊，講埋啲嘢咧就即係有陣時都好鬼公式化嘅，即 係 嗰啲可升可跌啊。你有冇買過呢啲股票啊？我冇啊。 暗家宅，我想话你冇买嗰啲股票，你唔好同我讲啦。咁即系呢啲，咁但系呢啲冇办法，呢唔关个财经演员事 嘅，系 关 TVB 啊，或者我哋香港嗰、那个嗰啲道德捻沟长嗰啲即系啲化学作用搞成咁嘅。咁但系即系我就好难想象，哇！你呢两条友上到个台度吓、啊，有啲咩可以爆？有咩唔敢讲？有咩敢讲咧？我啊好有兴趣睇嘅，即系即系觉得好好得意嘅一个吓、啊，即系财经栋笃 show 咁，真系几得意嘅。 系啊，有兴趣啊买飞啦。咁啊，似阿牛咁讲，即系我哋有八百飞，而家都买好多噶啦，就剩翻八百飞。 嗯， 即系阿牛嘅讲法啦。 八百飞啊，哦，好得系啦。 咁啊，同埋即系 系你讲先。 件事我系同阿张感情啦，我哋个 friend 啦， 系 的都倾咗。哇， 又有张感情份嘅， 有张感情系我哋嘅 导演。 导演啊，美术 监制、茶水化妆，全部都系佢噶啦，一条 送啊！咁我哋都即系喺除咗呢样嘢之外，我哋嚟紧都会有啲嘢想搞噶， 系 想搞噶，因为即系我同阿张 Sir 都讲， 仲嚟啊！ 系啊，因为喺香港咧，即系栋笃笑或者 talk show 咧，喺美国啊或者外国 系啊 好流行， 系啊 啊咁啊，但喺香港咧，即系基本上冇呢个 market 嘅， 系 啊咁即系试下，即系譬如系唔好话净系财经啊， 系 啊，譬如有其他节目或者其他 topic 啊，可以搵人出嚟讲啊， 系 咁啊，唔需要太多人，可能百零二百人啊咁样，大家开开心心、分享下啲嘢咁样，即系试下睇下做唔做到个 market 出嚟， 系都几过瘾喎， 系啊，我哋希望系咁样嘅，其实财经嘢即系其中一种， 即系亏你哋谂得到呢 个人生苦短啊嘛， 唔系嗱，阿牛就话做阿八八飞，我都系啊，我都系承接翻上个礼拜啦，再提大家唔好再搵我买飞啊！我真系反面嘅，唔关我事，我真系唔知道边度买飞。咁啊，一阵俾阿的再讲讲个买飞嘅渠道啦。咁但系都系嗰句就系、是、你透过 red 假买嘅飞咧系有限嘅，咁所以咧即系有就尽快啦。我都唔知道今个礼拜有冇嘅。咁啊，要快啲，要尽快要试。咁啊，买飞嘅渠道系点样啊？ email 翻去啦 ，regasin.com.hk 啦，咁啊，题目写翻传到尽啦 ，OK， 咁跟住记得喺个 email 度写翻你哋嘅联络方法啦、电话啦，咁迟多少少啦，咁因为其实呢个系啊大师同姚尊都有提我嘅，咁就迟多少少，我谂下个礼拜嘅北上就会公布埋啦，就会有个电话嘅到时 ，OK， 系啦， 咁啊大家可以 WhatsApp 嚟嘅 ，OK， 系啦嗱。 哦，咁好啊， 系啦， 唔系要即系你讲先，讲先。 嗱，咁仲有个安排，因为咧，即系我都知道好多人都同我讲话 email 咗俾阿的，第一阿的未复，咁第一样嘢就系阿的始终都系一个人嚟嘅。 系， 多谢多谢多谢。 咁佢冇办法。 佢点样做事，大家都应该听开呢个节目都好清楚 啦。同埋即系，我都可以理解到好多 email， 如果佢即时去复啊，好 爆 Q 晒啊！而家真系。 啊，咁点解阿的头先讲话会开个热线电话咧？因为我同阿大师迟啲咧，即系我谂系个零两个礼拜之后咧，就会做一啲 public 啲嘅。而家个 promotion 都系会分翻围内 Facebook 啊，或者 Magazine 里边嘅啫。咁我哋迟啲就会做啲公开啲嘅。咁我就要开翻条热线出嚟。 Okay. 啊，咁啊嗰阵时候嗰个飞就应该会比较紧张啲。 系啦。 咁而家都仲有啲嘅，仲有嘅。 唔系因为你哋，我想话你想买飞咧，你未必敌得过佢哋个两条友嗰啲师奶 fans 嘅。 系啦。 所以系啊，即系所以咧，加把劲啊，即系好难碾得低嗰啲友仔啊，所以系啊， 系啦，咁所以即系你睇下等阿的啦，即系所有嘢我同阿大师都交晒俾阿的噶啦啲嘢， 系 吓咁啊，睇下的点样发办法咯， 会得噶啦，呢、這个放心啦， 好啦， 系咯， 咁啊又讲下呢一节嘅话题啦，呢一节咧其实咧唔系我呢个礼拜咧，其实咧即系又一个人生里边一个 就结思 好。精彩嘅经历， 已经即出咗本书先啦。 唉，真系咁啊！其实大家都发觉我呢个礼拜差唔多成个礼拜冇蒲个头喺个 Facebook 度啊，即系成日都隐形咗咁样。 琴晚又冇做足球啦， 琴晚冇做足球啦，乜都冇做嘅。今日做到北上就已经啊好庆幸噶啦，因为都仲还健在啦。咁究竟发生咩事咧？咁嗱，可以读一段咧喺网上揾到嘅新闻先啦。咁有段新闻就咁写嘅，佢就话中港合资。就有一间礼品厂 就突然呢就遭到呢个政府嘅接管，咁千几名工人呢就得悉老板已经走佬啦，政府连日呢就封锁工厂，咁工人被迫停工，有员工指佢哋担心工资啦，工龄无法追讨啦，工人呢对未有处理方案已出现烦躁不安。咁广东省东莞嘅快联达礼品包装厂唔怕开埋名啦，因为新闻都卖咗，位于长安镇上角管理区，工人呢阿强佢就同呢呢个本报纸，佢话周二呢就全厂1400名工人呢就如常工作期间，突然睇到政府呢就派员嚟到厂区，咁惊讶呢先知道老板就已经走咗佬。咁阿强就话啦，佢话厂方呢就并没有出现呢拖欠员工薪金嘅情况，所有工人都未有察觉，但承认呢近月嘅生产工作量呢就确实係较去年为少。咁佢话呢佢哋即係昨日呢喺即係前嘅一日呢仲喺车间度上班啦，咁但係突然间治安队政府嘅人就嚟接管咗间工厂啦，大家都唔知道，嚟得好突然，肯定呢就唔係资金不足嘅问题，而係订单少咗，应该係涉及管理不善。咁阿强就话，佢话周二政府呢就接管咗工厂之后，连日呢就同工人代表啦管理层开会，但未有达成共识。咁佢指工人呢就未有因老板走佬而立即停工，但是政府就却拒绝让工人返回车间工作，现时呢工人亦只有留喺宿舍同埋齐集喺厂门外就等消息。咁佢现在呢就三方都喺度谈判，但係呢就傾又傾唔埋啦等等。咁呢个呢就大约喺礼拜呢、这个礼拜三嘅时候呢嘅一个报道。咁呢就上返去国内好多网站啊、微博啊等等呢，其实都百感交集，因为见到好多因为呢间快联达呢间工厂呢嘅倒闭呢就留咗好多好感性嘅留言啊，或者仲有啲照片啊等等啦。咁点解会攞呢一间厂嚟讲呢？因为呢间厂呢好不幸地呢就係我服务紧。 头先我阿强系咪真系叫 阿强？就唔系我嚟嘅。唔知 我唔系你嚟嘅。 我唔系我嚟嘅。 我见你讲一个思路咁清晰。 咁呢我就喺呢个礼拜呢就面临第一次真系面临呢工厂倒闭啦。 人生 突然间失咗业啦。又突然间搵返嘢做啦，诸如此类，咁起起落落，咁只係前后四日嘅事。咁真係好，但正如阿强讲啦，非常之突然嘅。星期一呢就天兔仲喺度打风嘅时候，咁我哋就係我哋仲享受緊多日嘅假期。咁我哋就收到个电邮啦，咁个电邮呢就是我其中一个老板就打电话，就 send 个秘书就 send 个 email 俾所有香港同事，好奇特嘅，就係话所有香港同事明天呢就唔使上去东莞，就留返香港开会，咁仲有 agenda 㗎喎，个 agenda 就係、未来公司发展大计啊，仲有十月份我哋个展览会嘅筹办情况等等啦，即有晒 agenda 㗎喎，咁我哋咪好奇怪啦，因为奇怪就係我哋好少各个部门嘅香港同事一起齐集喺香港即係开个会嘅。咁冇所谓啦，又咁佢仲要补充就话星期四我哋先上厂咁样。咁我哋咪等，咁咪星期二咪唔上厂囉。星期二咁都未到开会，朝头早我记得9点零钟，咁我啲妹仔就打电话俾我，打电话落嚟俾我就话喂哇，公安又嚟晒喎，跟住之后呢我哋啲工人一冲入嚟 office 嗰度抢嘢喎，老细四个唔见晒喎，跟住之后呢老细啲房嗰啲门口呢锁住咗呢，俾人哋用斧头劈开，跟住就去抢嘢啦，因为呢个通常都系执笠第一样嘢发生嘅，就系啲人就见嘢又抢啊，你电脑又抢，因为可以变返钱㗎嘛，因为大家都第一个諗啊，就系我啲粮点样啊，咁所以抢得就抢啦。哇，我话搞乜嘢啊，喂我问我有咩丰收到，我冇丰收到喎、啊、大佬。我话我等緊下午一阵开会喎、啊。咁等咁然之后就开始大混乱啦。咁然之后呢就武警公安全部就嚟，然之后就开始镇政府又有人嚟开始接管我哋间厂等等。搞个大龙凤出嚟囉。 嗱，我就係想讲啫。 係。 点解你上个礼拜节目讲咩啊， 唔记得喎、 啊。咁多年以嚟都未试过喺香港打风唔放假。 係啊。 洗返上去。 係啊。真係斜到晕啊。 真係斜到爆。 斜到爆啊，真係。我真係未试过享受过即係暴风球㗎嘛。好耐都冇试过。 咁你一享受。 係啊。 喺度 禁一禁。 系呢、這个，所以我一定会记得呢个天土咯。系啊， 咁而家就市政府就接管咗啦。 接管咗啦，呢几日其实呢几日发生嗰、那个情况就系、是、首先其实就系先处理晒工人啦。譬如其实今日我哋做紧节目星期六咧就。听讲就嗱就咁样嘅，其实咧就首先就系嗰个工人嗰度，因为我哋有成千，其实唔止千四人嘅，但系千八人到啦。咁跟住咧就大家就关心嘅就出粮嘅问题啦。咁我嗰嗱首先就我四个老板咧就真系走咗佬嘅， 系 咁啊而家真系走咗佬嘅。咁啊其实有一个其实我都可以联络到下嘅吓，但冇揾我啊，即系咁啊，其他三个我都揾唔到。咁其实你问我，首先就系嗰间厂，其实间厂系完全毫无迹象，好似阿强讲， 系 完全系毫无迹象执笠嘅， 系 冇迹象到就系、是，譬如话我哋即系你见到连喺嗰、那个喺我哋嗰啲老板嘅嗰个面容上面都睇唔到啊。打羽毛球嘅继续放咗工打羽毛球啦，食饭嘅继续食饭，即系出街即系同我哋好开心食饭，又有乜都有啦，完全唔知点解。譬如话我哋嗰个运作完全系正常咧，啲货又走紧啦，即系事后我都讲就系好惨啊！即系我都被佢哋害得好惨，就系、是、因为我都要同我啲客交代。咁我哋譬如话喺啲客嗰度，喺啲外国客嗰度就好多问题发生啦。譬如话有啲俾咗订金。 唉，嗰啲奶 收唔翻啦，又或者有啲已经俾咗钱，等紧啲货出又出唔到啦。咁而家喺个厂度呢几日发生啲咩事咧？哇，大阵容到不得了，成间厂停满晒车，全部都系啲镇政府、公安、便衣、武警，所有荷枪实弹噶。咁、然之后因为头一两日倒闭嘅头一两日咧，就开始系有啲工人咧系尝试搞事嘅。咁佢哋嗰个不满就系话我唔接受即系镇政府个方案。镇政府系个咩方案咧？就好简单，都系因为你四个老板走咗佬啦，咁佢就会垫资钱出嚟啦。佢垫资嘅钱出嚟咧，就只系答应咧就出一个月粮嘅啫。俾翻一个月粮你，咁梗系冇人制啦，因为如果根据翻劳动法咧，基本上譬如话入特别有多年资好长、好服务咗好耐嘅员工咧，每一个月系补，唔系每一年系补一个月噶嘛， 系啊， 譬如你做咗十年咧，系补多十个月噶嘛，咁、所以梗系唔制啦，咁所以就开头就担心有人搞事啦，其实的而且确亦都有人搞事，咗然之后就呢啲就，然之后摸几日啦。就用一啲共產黨式嘅方法，譬如啲拉一派打一派啊，分化你哋啊，咁然之後咧，逐步咧就基本上搞掂。最後個方案咧就係每人出兩個月糧，跟住然之後咧就再唔理你乜嘢長期嘅服務咗幾多年啦，嗰、那個工齡嗰個賠償咧就係、是。按你嗰个人工再加多，即系就按你嘅人工嘅20%再出，即系两个月加多20% of 你嗰个人工，咁、 okay. 就一嚿数俾你算数啦。咁、然之后就大部分都 settle 咗，但系到譬如话今日目前为止都仲有人系留守喺嗰间工厂度，就唔肯走嘅。咁咧就稍后就会有清场行动啦，即系好似六四嗰啲咁样。咁然之后因为下一步要做嘅就因为而家间厂系已经有镇政府接管咗，咁有驻场律师喺度啦，有公安啦、secure 啊，就看住晒所有啲货啦，因为啲货稍后咧就理论上咧就会做拍卖。咁但係私底下咧，其实咧就已经啊，譬如我亦都帮緊好多客啦，我啲客嘅代表咁就私底下即係同佢啲律师啊或者村委啊就试下倾下有冇辦法可以針對返某一啲货你唔好攞出嚟 bidding， 我就暗价同你买返佢，因为有啲货即係唔係钱嘅问题，我啲客都要同佢啲客 嘅问题啦， 我啲客都要同佢自己啲客交代㗎嘛，因为啲 brand name 嘢嚟㗎嘛全部。咁所以就搞到即係都幾麻煩，咁而家基本上要差唔多去到國慶之後，就先開始要處理入面啲貨啦，變賣入面啲機器啊，所有嗰啲咁嘅嘢囉。 唉，就係呢啲。 好，係啊，咁啊 算好啦，唔即刻。即係以香港啊，執達利啦，貼個貼紙你乜都唔准掂啦。 係 啊，你條底褲喺裏面都拎唔翻出嚟啦、 啊。你知唔知？我真係連底褲都冇拎到出嚟啊！因為發生得非常突然咧，我哋所有香港同事喺入邊所有嘅 personal belongings 咧，即係啲私人物品咧，全部而家攞唔翻嘅。 攞唔翻㗎！ 我成十套八套西裝喺上邊都冇曬，啲衫褲鞋、啊。 你遲啲上去拍賣咯，賣翻 冇曬㗎啦，係啊， 拎去拍賣啦。 有啲可能都搶咗添啦。 嚇、啊，咁以前好多 case 都係。 市政府接管就唔会理工人赔偿㗎。 係。 唔会理㗎。咁总之你唔满意你咪走去上访囉。 唔係佢而家呢几年都系咁嘅。我以前喺北上频道有分享过。即系呢譬如话每一年到年尾啦，其实今年亦都系一个几恶劣嘅环境啦。因为除咗我嗰间之外，其实有好多三几百人嘅厂呢亦都开始陆陆续续又系执笠老细走佬啦。咁而家其實嗰個因為都係個維穩嘅問題。咁譬如話我記得就有個即係其中有一個村委呢，就我同佢電話啦，因為我呢幾日我其實完全唔敢上去，因為亦都岔開少少講啦，就係、是、因為香港人已經，我哋香港人嗰啲嗰班呢就已經唔敢上去，因為亦都有啲內地同事，因為你唔知咩事，同埋有啲內地同事係會以為你所有香港人一齊夾大屍體。係 啦係啦係啦， 嗰下先無，嗰下先無辜辜。 係 啊，佢又唔明我哋都係受害者。係啊，譬如我自己部門嗰啲妹仔就會明啦。咁我都同佢講，我話唔係就係你出唔足糧啊，我而家都出唔足糧，我都揾唔到啲老細，真係即呢個亦都係事實。 佢就理得你啊。 係啊，咁佢有啲諒解，有啲不諒解啦。咁呢個冇所謂啦，後話啦。咁然之後你話。而家嘅目，即係譬如近年嘅處理都會係咁噶啦，就係、是、話你話好以前咧，就會係香港老闆你走咗佬，咁跟完之後咧，鎮政府有時都可能唔理。咁你其實有個我自己會有個標準嘅，那個標準就係話你大約係300人阻緊嘅嗰啲咁嘅廠咧，或即係如果你少過300人嗰啲咧，鎮政府真係睬你有味， 即係睬你都傻， 因為你起唔到咩控啊， 係 啊，唯一你得百零人嗰啲就起唔到咩控， 你過千起到 啊，300以上嗰啲而家佢都會理嘅，因為佢嘅最擔心就係你搞到個社會治安，咁然之後咧，因為你一間可能就牽連好多間嘅，因為譬如話我舉例啊，我嗰間嘅隔離附近咧，譬如早個零兩個禮拜前，其實都好多騷動啊，譬如話有間廠就醖釀緊減人工，咁就已經個嗰啲工人又喺度騷動啊，等等呢樣嗰樣，咁所以而家係好每一年到年尾就好緊張呢啲嘢，咁同埋咧就個處理方法就係話咧，鎮政府一定攞你佢都知啊，你一走佬，佢就一定會攞翻嚿錢出嚟咧，佢先就係即係先搞，即係用維穩嗰個角度先搞咗工人先嘅，老百姓係最緊要嘅。你嗰啲咩機器啊，咩嘢貨出唔到咧，唔好搞住，擺低佢，先搞掂人嗰度先。咁然之後咧，佢就譬如我哋嗰間咧，即係據報道啦，就鎮政府就墊資咗1,000,000出嚟咯。 嗯，1,000,000 出嚟啦，差唔多1,000,000到啦，吓咁啊，咁就绝对唔够嘅，因为绝对唔够补足嘅，咁所以就后屘要倾到一个方案出嚟啦。咁然之后跟住咧就好得意，就寻日开始咧，就我嗰四个老板咧，就已经被通缉啦喺上边，系刑事嘅。咁呢個呢就以前又冇乜法國咁樣嘅做法，而家就會係咁，即係佢就會當咗個騙案咁樣嘅做法，正式通緝呢四個人。咁同埋就係我都即係我以前都喺度分享過，就係近年都仲有少少轉變，就係咩，以前好多香港老闆佢走咗佬落嚟香港，基本上當埋州就已經冇乜事㗎啦，你自己就搞掂你自己生活啦。但而家係唔同嘅，舊年年零兩年前開始咧，已經見到個跡象就係咩咧？因為而家回歸咗，咁咧就我都話即係不即係小道消息啦 ，not official 啦。西環係有個部門先專門係處理呢啲嘢，咁就譬如話各地嘅鎮政府，佢墊資源夠錢出嚟。我就冇以前咁老襯啦，電資源出嚟就收唔返㗎嘛。但而家係會走透過中聯辦，然之後喺香港夾返你上去。然之後搞掂條數佢，搞得幾多幾多。咁所以呢，而家嘅香港老闆係難做咗㗎。即係譬如話你真就算你走返落嚟香港都唔係一定安全。 咁都啱嘅。 隨時即係我諗我嗰幾個老闆可能有啲已經離開咗喺香港都有啦。 俾我都會啦，做唔著草。 係呀、 啊。而家唔係咁簡單。 好慘呀、啊、真係好。 喂，傑斯咁1,000,000啫，咁你拎1,000,000出嚟接咗間公司。 真係奇蹟。我哋到今日都一頭霧水。点解连埋啲即系供应商嗰啲咧，夹埋其实都系3,000,000-4,000,000嘅欠款。咁、呢个咧对一间即系我嗰间厂咧系差唔多，即系有啲特别有啲报纸嘅报道就话我哋间厂系号称全广东省最大间嘅包装厂啦。咁我唔知系咪啦，但系如果3,000,000-4,000,000嚟讲嘅 流動欠款呢，我覺得就應該 十歲啊， 係一個健康嘅數嚟嘅，唔係即係我哋完全都理解唔到究竟點解係執笠。咁而家有好多謠言滿天飛啦，就有啲又話因為四個老闆內控啦，咁其中有一個老闆咧就先夾帶司徒走咗佬， 我覺得個機會好大， 係啦，等等啦，咁啊，然之後又話即係可能就係故意推冧間廠，重新咧就再洗牌再嚟過，咁但係呢個我又覺得就可能性不大，因為嗰四個老闆個朵已經臭曬， 好難啦，以前就得，十零年前就真 係好難起到頭啊！呢鑊嘢真係，咁所以而家我哋都唔明個原因究竟係點解啦？咁嚟得係非常之即係突然咯。 係咯，你阿志思，不如你自己銀荷包拎出嚟接咗成間廠咯，同新增 我咁你真係聽得我節目少咯。我通常都係會介紹一啲我覺得同我過意唔去嗰啲朋友咧，就叫我開廠。我冇理由會叫自己開廠。咁但係亦都係一樣嘅，就好似個細胞分裂咁啦。即係每逢一見到一間廠嘅執笠咧，就你就會見到有好多間廠咧，就會顯身出嚟，因為每一個嗰啲部門嘅主管，特別係內地嗰啲，佢哋就會覺得佢哋自己係有能力，可以開到間廠嘅。 我有啲客啊嘛，大佬， 你覺得開廠可以開網台咁簡單？係啊，係啊，係幾好嘅真係。 你都頭先咁講，我有啲客喺度啊，要 follow 翻啲貨俾佢。啲客係我噶嘛，咁我冇理由。 你唔好好得意 賺嘅，嘥曬。 短短幾日之內，你見到好多人情冷暖嘅，即係好開，好開心，好過癮嘅，即係覺得係。譬如話，我自己部門係營業部，咁我自己嗰十零個妹仔咧，佢哋自己都覺得就係我足夠自己，起碼都開間貿易公司。 就係咁樣，係 啊，拿住一兩個，佢又覺得係咯，我幫個鬼佬做嘢就幫到㗎啦，就搞掂㗎啦。 嗱，你好啦，好諗到單揀，我住間公司幫佢做 marketing， 你產我銷， 係啊， 唔係唔掂啊嘛， 係啊。好好笑啊！即係佢諗到好單簡嘅，即係佢覺得我幫鬼佬跟單咁就得㗎啦。 係咯。 咁但係佢唔明白，其實喺跟單之前有好多嘢，其實佢冇涉獵到嘅工作程序係我哋做㗎嘛，係香港人做㗎嘛。 咁我失業啊嘛，咩都要諗。 係啦，冇錯嘅，即係你為個飯碗為糊口，因為其實咧，即係亦都要體諒，因為譬如話喺內地嘅年青人喺度打工，即係你突然間面對執笠嗰下，你其實好慘，因為首先就係啦，呢一代嘅年青人喺國內嗰啲個個十個有九個都係月光族嚟㗎嘛，咁你突然間一執笠呢係好彷徨嘅事。譬如話即係我記得頭一兩日嘅時候就好多人打電話俾我啦，即係都同我講，我成副身家而家得返8蚊㗎喎，100蚊人民幣喎。係啊，咁然之後我仲要墊咗啲錢上去俾人哋啦，即係我都即係透過啲朋友咁啊，我話得你攞住啲錢使住先啦。咁因為佢哋會即將亦都要個宿舍又冇埋啦，佢哋要出去揾嘢做啦，有啲亦都有啲係仲係成個家庭喺度㗎嘛。因為我哋畢竟係間好大嘅廠，即係譬如我哋有啲工人咧，佢一個人喺度做咧，其實佢成家人喺度住嘅。我哋嗰個宿舍嗰範圍其實係個社區嚟嘅，咁咪然之後嗰啲細路仔喺度讀書啊，所有嘢咁佢突然間一面對呢啲嘢咧，佢係到最後係好彷徨嘅。譬如話今即係譬如呢幾日我仲有啲同事，佢哋要幫啲細路仔搞退學嘅手續啦，因為佢最後都係決定就係話我唔留喺東莞啦，我都係 好多民工嚟啊， 趁係民工啦嘛，即係趁個國慶我先翻咗去我屋企安頓咗先啦，因為東莞嘅洗費對佢哋嚟講亦都係一個好吃力嘅負擔嚟嘅，咁所以就好。咁所以佢哋就會好即時要即刻諗下究竟自己嗰個出路係點囉。咁佢即係嗰個感覺係好奇特嘅。譬如話嗰個我可以咁樣舉例囉。譬如話如果佢個鬼佬客人，即係佢服侍開個鬼佬客人，即係叫佢去殺人，佢都即刻可以會去殺人嘅，乜都佢都會做嘅。即係喺個 moment 裏面，佢就係覺得我要博到個鬼佬歡心啊。即係要攬住個水泡啊，咁我繼續可以有得生存，因為好彷徨得好緊要。咁同埋就係、是、呢、這個就係啲非生產嘅員工嘅一面啦。但係你話生產工人嗰啲又點呢？嗰啲又得意咁啊。然之後我哋間廠除咗啲好多，我哋間廠個門口呢幾日嗰個陣容係龐大到即係不得了啊！東莞所有新聞頭條啦，所有嘢咁同埋呢，除咗武警公安所有嘢之外呢，仲有嘅乜嘢呢？ 仲有就係好多其他嘅廠呢就開始車啲巴士過嚟呢擺攤位，跟住就立啲工人走啦。 吓、 啊，系咁系啦，咁嗰啲有好多咧，就有多，譬如话年资唔长嗰啲，咪即刻攞咗人工，咁咪即刻好开心就上车，即刻 就走啦，梗系啦， 突然间走啦。咁然之后我啲 搵工啊，大佬， 系啦，我啲行家就个个又日日同我分享咯，即系电话联络住啊。我喺你厂今日立咗几多工人啦，我就立咗几多工人啦。 唔系，我唔明， 好鬼好笑。 我唔明一样嘢系，一路都讲紧，其实个搵即系。成個東莞、成個廣東省區個經濟唔好㗎啦， 係 做單好難㗎啦， 係。 但個問題係仲咁， 咁你但係嗱，我咁樣解釋俾你聽啦，都話啦，大家都知道做廠係夕陽工業，但係的而且確仲人做緊廠㗎嘛。咁你做緊廠呢幾年，其中一個問題，即係我哋做緊廠面對緊好多問題啦，成本嘅上漲，仲有就係、政府嘅支持越嚟越少啦，等等好多呢啲咁嘅，同埋另外一個問題就每年越嚟越嚴重嘅就係、是、工人短缺嘅問題啊嘛。因為你有單都冇工人做，同埋工人亦都要大佬，除咗普工，仲有技術工人咧、喂，我哋你突然间有一间我哋啲咁大嘅厂执笠，喺个千载难逢嘅机会，因为我哋入边有好多 skillful worker 系啦，有经验， 有经验嘅工人嚟噶嘛。喂，大佬，即系我哋，因为我尤其是我行系好多牵涉到手工业嘅嘢，咁所以咪即刻要过嚟抢咯，抢工人咯。咁你一系唔做嘅啫，你要做嘅你就喂，梗系要立啦，几多都要立啦。咁你突然间你会发觉自己个价值原来系好大嘅，即系从来即系譬如好似我自己自身，我成日同阿迪讲，我发觉我由四廿几岁啦，我以前都成日同佢讲，我话如果我失业，我系真系会好彷徨嘅， 即 系 都彷徨。 唔系我要，因为好尴尬，我又介乎都差唔多退休嘅年龄入，唔系退休又可退休唔可退休啦。咁好多人都系我咁嘅年纪就已经退休啦，我搵到好多钱嗰啲，咁我又未有咁嘅资格啦。咁你四廿零岁人，你叫我打开份南华早报搵工咩？完全系冇可能噶嘛。 东方咪好啲。 系啊，咁我就即系我自己就彷徨咗一日啦。咁我都系谂下，咦，系咪可以做网台变为我终身职业咧？系咪先？又或者好似跟阿姚谦咁样开翻个栋笃笑咧？咁样咁啊，咁但系后屘发觉，咦，原个 situation 唔系好似我咁谂喎。 唔系噶，咁 我 系、 okay、啊，咁就。详细我又不能喺方便喺呢度透露啦，因为好多牵涉到我行内入边嗰啲嘢，但我发觉就系、是、简单嚟讲就系、是、我突然间收到四五六个 offer 到啦，咁有啲就系我啲外国嘅客啦，甚至叫我去伦敦做嘢又有乜都有啦，咁然之后跟住到如果到今日为止，基本上我唔系净系解决咗我一个人自己份工，咁、我就系一个 package 连埋我班香港嘅成个一个 team 咧，咁我就去咗。将会就去第二个厂度啦。咁而呢几日系其实发生嘅嘢系好有趣嘅。即系譬如我又先应承咗另外一间啦。咁、然之后我又 有人争添 啊，系有人争。咁然之后 到最后就话 到最后咧。系啊 ，D 一拍 即系麦威揾翻你， 网啊 ，Array 啊，咁样啊，诸如此类啦。咁然之后到最后咧，我就即系而家暂时都我都唔知系咪最后啊。暂时最后咧，咁我就亦都一个唔错嘅一个 offer 俾我哋啦。咁、我辗转就系我而家呢个六到七人嘅小组一个咁嘅 team 咧。就大家每人如果简单嚟讲咧，就是、我哋自己嘅工资可能上涨咗大约20%-30%。 系咯， 呢样嘢都系当初阿的点解要开 Vega 啫嘛。 但系唔系即系唔系晒命啊，但系系完全。之前系估唔到自己有呢个 value 嘅，呢个系真系一句真心话嚟嘅， 系啦， 系啊， 一四廿零岁，一个礼拜肯翻五日大陆， 系 去 manage 一班人嘅香港人唔多噶啦。因为同埋冇青黄不接嘅你， 姚谦你都唔肯啊？ 我都唔肯啦，青黄不接嘅你叫阿的，即系下一代阿的咁样，一个礼拜翻五日大陆长住喺度肯唔肯啊？佢唔肯。 唔系啊，我想咁样讲啊，系就算肯都好啊，即系。我睇我啲 friend 啦，係比我更差嘅，係因為完全唔了解裏頭嘅事情㗎嘛，好多嘢都你冇咁嘅 experience 去頂住。 咪囉，下面工廠班妹妹仔，你估易搞啊？ 大佬， 你估易搞啊？真係。 我哋嗰個經歷其實幾有趣㗎，就係嗰個經歷呢，就係我記得喺星期二執笠，星期三呢，我就同我啲香港同事呢，就喺香港呢，就坐埋一齊。 就出嚟坐埋一齊咧，其實主要咧就係商量一下究竟啊點樣使唔使去勞工處啊？因為我哋啲糧啊出唔足啊，咁啊要登記破產欠薪咩基金啊啲，我都唔識嘅嗰啲嘢。咁啊，我哋本來商量一件咁嘅事嘅啫， 攞埋綜援咯。 嚇，咁然之後跟住咧就個啊係咯，唔係啊，即係諗埋嗰啲嘢啦，胡思亂想咁樣啦。咁突然間咧就有一個即係其中一個同事就建議啊。喂，好難揾嘢做喎、啊！我哋個個都唔係平嘅喎，即係個人工， 係咯。 咁呢行都又難搞，咁不如咁啦，我哋試下不如自己做啦。 我哋都一定咁諗嘅。 第一個方案梗係咁諗嘅啦。咁我哋就咁啊，都好嘅，自己做啦。 係咯。 咁啊，還掂嚟，而家都年尾啦。咁啊，揾工都下年先揾啦，咁啊試一試佢先咯。 係咯。 咁啊又唔即係大家諗下，唔使攞太多錢出嚟嘅做法去做啦，咁樣。咁啊，然之後咧就當晚咧，我就其中一個同事咧，佢就揾咗一間即係同一個行家嘅廠，咁佢就話：喂，我哋有個咁諗法喎、哦，嗱，而家就組合咧就咁呢班人嘅嚇，其實大家都識噶啦，即係咁我就想揾你，喂，你嗰邊可唔可以？如果我有單，你就做我 back up 啊？ 冇咁多，不如你過埋嚟啦。 咁嗰個老細咧嚇，個老細咧就喺香港，又係港資廠，咁佢啱喺香港，佢就 call 我嗰個即係我而家呢個同事出嚟，咁佢就先同佢講，佢就話：喂，不如唔好 back up 你啦，我請埋你啦，你過嚟啦咁樣。咁我個同事就回應佢啦：喂，道義問題、哦，我哋晏晝仲傾緊係一 team 人齊上齊落嘅、哦嗯，我一個人過嚟好似唔係好啱數喎。咁我個老闆就咁唔係。你唔咁樣唔妥嘅話，你咪不如成 team 人過嚟囉。 係囉。係囉。 咁我 多咗。 咁佢就話好貴喎、啊。係啦咁你手上嗰啲單好值錢㗎嘛。咁所以咁然之後即係咁我嗰個同事就即刻 call 我哋。咁然之後第二日呢我哋就即刻就上去大陸就同廠嗰度同呢個老闆傾。已經傾成咗啦。傾成咗之後呢咁再去到尋日呢又有第二間呢又嚟囉。咁然之後我哋又出嗰、那個呢又好有誠意由廣州特登坐火車又落到嚟香港，因為我哋已經唔想都係搭。咁跟住之後落到嚟呢咁我又一圍台喺度，咁我又係。 係冇過去啦。 唔係我又同返佢講返同一番說話。喂阿老闆。我知你咩心意，但系我哋真系好贵噶，咁跟住佢又问我哋 offer 啦，顺便嗌埋价啦，嗌高咗啦， 系啊，冇错，条尖就知道我呢啲屎乜嘢，咁我就话，咁我咪按原价嘅加多几多10%，咁我就冇问题啊，你咪整日上嚟咯，咁而家我做紧节目嘅时候咧，其实咧我班同事咧就上咗去，就签紧合同噶，咁你话即系。个经历系真系好神奇，好得意嘅。即系我哋本来系由谂住自己做喺间厂，到而家又搵咗地方落脚咁样。 系人生满希望嘅。 有危啊，必有机啦。同埋就系、是、俾我又俾我重新认清咗自己个价值咯。因为我完全唔觉得自己有咁嘅价值嘅。即系喺之前我都觉得我自己从事嘅嗰个行业已经系夕阳到好紧要。咁但系即系一鸡死就一鸡明嘅。 喂，所以你讲咗啦。系啊，嗰日个你咪话俾我听嘅。咁然之后我啊。我喺度嘛，跟住同佢讲嗰个，妖好麻烦喎呢单嘢，跟住我同阿牛倾话，咁系咩咯？妖叫佢出下书先咯， 出书 系咯，做咩 搞咯？搞个托咯， 系啊，周围呃钱啊， 唔系因为你起码你综援打到个底啊嘛， 你咪 一单三万又成7000几噶， 真系攞得足。喂，唔系，但我私人物业，我唔系私人物业。私人 轉我名先， 係 OK， 轉我名 OK， 跟住我 係我可以攞，我即係我係有資格攞綜援嘅，係 啦， 唔係你要教定我啊，即係我唔知啊，其實即係可能三個月後我又失業㗎、因為完全唔知道任何咩嘅情況㗎嘛。 OK 嘅，你轉曬啲名走，你而家轉定啦，即係如果假設你三個月之後即係萬一 touch 會失業嘅話，你而家轉定差唔多㗎啦。 係咯，轉得到。 你樓我接咗先。 嗯， 你其他老婆仔嗰啲錢啊，你擺落阿的嗰度。 係啦， 跟住你成家吉曬。咁跟住好似三個人去7700嘅，我記得。 係啊係啊， 7700嘅，仲可以排隊快好快攞工嗰個喎。 係咩？ 哇你咁仆街仲要攞埋间公屋，攞埋间公屋租俾人啊！哇，屌真系，唔系要我谂都要学定啊！即系人生变幻无常啊！ 即系所以喺大陆咧，系即系有时候有啲嘢咧，你会觉得做厂或者做好多行业，哎呀你唔够啲大陆人争啊，唔点样咁样，哎呀死都要揽住份工咁样。其实有时候咧个曙光就喺你侧边嘅啫，你唔会知嘅，你好千奇百怪啊嘛，大佬。 我都 你点知啫？ 系啊，其实个唔系因为我经历嘅嘢会多啲啦。咁但系譬如话我仲有啲香港嘅同事，即系譬如佢哋比较年青咧，咁佢哋经历嘅又少啲啦。咁啊， 近 啊，其实我都同佢有分享过，就系话即系。过咗你哋都过咗好多年安逸嘅生活啦，即系啊，咁啊，即系见到啲风浪嘅时候，咁你睇下你哋点去应变啦，或者然之后，即系有啲嘢有得就有失，有新嘅机会嚟到，咁你哋又睇下，即系睇下你哋自己会去点样去把握咯。 好彩有你带住， 即系唔好日日就谂住放工啊，呢个谂住打下波，嗰个又谂住沟下女，呢样嗰样翻工啊等放工咁啊，咁但系即系经历过呢啲。啲嘢其實個人又會長大咗嘅 ，OK 嘅，即係覺得。但係即係我都係人生裏面就即係第一次真正即係講人哋間廠執笠咧，就講得多，見亦都見好多。 我以前都試過， 係啊，即係但係發生喺自己身上啊，好親近嘅四個老闆，即係八感交集嘅。其實即係諗翻所有嘢都八感交集。譬如話，即係呢幾日，譬如話其實都好感性嘅嘢啦。譬如話，我好掛住我。部门嗰十几个妹仔啦，咁我亦都冇见，咁佢哋日日亦都，唔系嗰个 性感啫， 嗰个又性感兼感性啦。咁但系即系你个问题就系话你冇突然间，唔系你系冇一个分手嘅准备啊，即系冇即系突然间好似唔会再大家会见到，咁然之后电话又联络住，同埋就系、是、譬如话我亦都尽量去帮佢哋安排工作啦，即系有四五个我都搞掂咗啦，即系帮佢安排翻喺我啲客嘅地方做嘢啦，因为有啲有东莞 office 啊，香港 office 啊咁样，咁同埋就系、是、譬如好多同事即系大家都唔系好舍得啊， 会噶， 讲讲电话会喊啊，咁即系呢啲好，同埋即系同埋亦都谂翻四个老板，即系其实佢哋亦都对我哋唔系好差嘅，咁但系而家点解会搞成咁咧？即系而家喺想身在何方咧？究竟 有咩需要？ 究竟做乜嘢会搞成咁咧？ 好着草啦，大家一齐搞掂啦。 系啊，即系譬如我见到喺微博度，我有啲同事留嘅一啲留言都好得意，即系譬如话有啲就话，呢一刻咧，即系其实都系有啲唔舍得啊，咁同埋就系、是、我公司都破我公司破产，佢即系代佢自己公司嚟嘅，咁然之后就以后又即系佢话呢度，佢话有一个就话快联达倒闭啦，佢话可是那里却有很多很多回忆，咁啊过去每一种都系值得回忆嘅，我永远都记得咁样，同埋睇翻啲相啊，所有嘢咧，其实即系唔系讲笑，而家都想喊，即系。因为同埋我记得同埋即系我哋自己都好辛苦，因为要又要譬如就算要搵嗰个新嘅地方，你要重新要适应过晒成个环境啊，所有嘢啦，系人又要嚟过咧，咁所以唉，不呢啲都系做厂嘅辛酸啦。 我同阿牛嗰阵时咧，第一下咧倾紧，即系你话完俾我听啦，跟住同阿牛嘅时候，阿牛第一下谂扑街啦呢镬。屌，北上冇话题，我你会牵连到，我冇捻咗北上，跟住我谂紧，都几卵大。 我喺我大约星期二、星期三度咧，当我仲喺度彷徨紧嘅时候咧，我已经好快做咗个决定咧，就系、是、咧，我一定会将呢一个经历咧，即系喺北上入边分享，因为我觉得系一个好正嘅一个 topic 嚟嘅。咁所以唔好误会我，因为我而家都基本上 settle down， 而之后攞出嚟讲去晒命，因为就算我今日失緊業咧，我覺得都冇乜嘢 ashame 係唔同人對佢分享嘅，因為我覺得呢個係一個非常非常好嘅一個經歷，係去推同大家去分享。 因為呢幾日你都知啦，係 好難得嘅經驗。 即我同你係差唔多係日日 contact on 電話上嘅嘢噶嘛，即係睇到你係嗱禮拜一，即係我最記得嘅係条友仔死都话要打风我啦，打完风佢接桥咗。你同我讲话有少少异样，跟住好啦，二三四五你每日讲嘅嘢系 有即係唔同嘅喜樂， 啊、即係都淨係得，我都淨係得同阿的有時間去聯絡，其他即係我都冇時間。 係我同你，即係我聽你講電話嘅時候，啊、哦幾得意嘅，其實係即係我覺得你係算好好彩咯。係 啊， 我亦都咁樣講係，你當然咧，我都同我講嘅話，你去到呢個年齡啦，但係始終都係嗰句，你哋呢一個年紀嘅 experience 喺香港而套入翻去大陸嘅話，好絕種㗎喇呢樣嘢。 好少㗎。 係啊，少得好緊要㗎。 呢種人。 可以咁講㗎。即係我諗係。 睇到工廠同埋我哋金融服務業又唔同啦。我哋金融服務業一間公司一執笠呢大家好開心。 嗯點解呢 即刻公司攞電腦走跟你買囉。 哦。 notebook 啊嗰陣時百富勤執笠最緊要啦。我啲 friend 過 call, 喂揸架車過嚟做咩呀 因為啲資料值錢。 哇廿幾部 notebook。全部 IBM 新買嘅。 哦、,ok, 啦即刻落去黃金嗰度幫我舉晒佢咁樣。 係。 因為第二日就返到工㗎啦。 嗯。 第二日可以搵到份工㗎個個都。 而家會唔會都係呢你嗰個行業。 最多咪跑個經紀咁樣自負盈虧咁自己做囉、哦。一樣嘅對佢哋。 另外一個。 即冇唔會話太少。 唔會有任何感情㗎。 係。 執咗粒嘩嗲最喊得最緊要。 你話講感情呢我哋做廠呢嗰、那個感情就真係好深厚。 因為 我哋有我哋嘅成個生活係喺晒成個廠度嘛。食飯啦瞓覺啦做嘢全部喺度同埋人同人之間嗰個關係好密切嘅。你就算係同佢好 friend, 或者同佢打過交嗌過交都係一種密切嚟嘅。即係所有嘢係有個回憶有回憶喺度。 我哋行冇回憶㗎。 所以好難捨難離嘅，其實去到即係執笠嗰下咧，係好， 其實你 好辛苦啊！ 你咁樣套落去話咧，即係以我所知啦，有另外多兩個行業咧，好似呢一類咁樣咧，喺即係香港人大陸叫管理嘅咧，係好吃向第一個係酒店，即係酒店嘅管理，你要做到 one supervisor 嘅位去管理嗰啲嘢，而你喺內地做緊嘅話咧，你基本上係人唔係好熟嘅 ，OK？、 嗯、 第二樣嘢就係、是、你電腦嗰飯咯，又係真係超貴囉可以嗌到個價 係咪 係啊所以 ok 嘅。 特別得意嘅。你肯留喺大陸係爭好遠嘅。你係留喺大陸禮拜六禮拜日返香港嗰隻喎即係屋企喺香港嗰隻喎。 係啊。 好少㗎。 好少㗎啦。所以我以前都講過就係、是、我哋而家都基本上我好多年都已經唔再考慮請香港人上去因為好多都做唔長啊之如此類啦。咁廣東省就 weekend, 係啦我哋就 weekend 返去啦。咁你譬如話如果你再做嘢去到遠啲嘅，你 weekend 都翻唔到去嘅。即係我以前，譬如我喺上海做嘢，三個月先翻嚟一次。嗰時，我記得我連網台嗰啲我都停曬嘅，即係根本冇可能再考慮。 06咯，應該006咯， 嗰啲咁嘅時間。 人生啊，總有必經階段嘅，自己做咗一間嘢執。 係啊， 啲實有 啊， 邊個未經歷過？除咗你打政府工， 係啦，鐵飯碗。 如果唔係，就係咁樣嘅，自己。套用翻李鹏飞嗰句， 嗯， 啊，好多嘢都系自己辛苦赚翻嚟嘅， 系 嘛，即系唔系话我系杰斯咯， 嗯， 屌我咪写信都唔使写就有人揾我噶啦，唔系嘅， 系啊， 总人啊里边总有一啲 character 喺度嘅， 嗯，即系努力啲寻找个机会啦，机会嚟到就好要把握啦，即系我谂 呢番说话俾阿牛， 系啊，老即系努力啲，即系做人真系要努力去做嘢咯，即系我觉得冇即係不勞而獲嘅嘢。 係啊。 係啊即係好多感受啊即係呢個禮拜。係啦。咁成件事未完嘅咁睇下即係跟住個發展會係點啦。咁我間廠就過咗國慶之後就會準備即係我諗就會應該會清盤啦。咁稍後。 遲啲一場安個會見到有啲人穿住你啲西裝出去行㗎喇。 會㗎。 拍賣㗎真係。 係啊話係啊。 搶㗎我諗已經出俾人搶曬。 係啊。 會真係到期封搶。 咁我期待即係如果傑斯登廠執笠之外睇下幾時 Ragger 執笠囉。 唔係我有咩講啦。 Ragger 執笠就兩個阿總唔使走路嘅應該。 好難講。 但係節目會照做突然講冇啦。 冇咗個台。 冇咗 個台但係冇咗個台。但係仍然有節目。 係囉。 係咪 咁應該唔會嘅我的㗎嘛。 係啩。 好啦咁。 咪11月2號之前你冇執笠住喎。我哋搞埋一坛嘢先执啊！ 大家咁话，都有句啦。十一二号之前你唔好走路住， 做埋个 show 先啊！ 系啊， 咁啊，多谢阿耀川上嚟啦。咁我哋咧就其实咧，嗱呢次系真系虽然系第二次，但系咧再次证实一下，呢次其实真系特别加落去嘅。 系啊， 即系我哋一早安排，即系一早决定咗系特别要加落去，因为我哋其实再早之前咧。就安排咗今日咧呢一集咧，其實亦都有另外一位嘉賓嘅，咁啊，即係除咗李鵬飛之外，仲會有另外一位嘉賓，咁啊，稍後咧，我亦都會同呢位嘉賓即係傾下偈啦。咁啊，所以又休息一陣啦。咁啊，呢一節嘅歌咧，其實係送俾我一班同事嘅，即係我每一次，其實呢個歌冇乜特別意思，不過咧，即係我自己嘅一首，我通常會好唔開心啊，或者我遇到一啲事特別嘅事情嘅時候咧，我又好想，我就會好中意會聽翻呢一隻歌。咁啊，特別將呢一首歌啦，雖然我諗我班同事未必會聽到啦，但係特別將佢哋送將呢個歌送俾 Melody 啦、Tina 啦、Sunny 啦、Cara 啦、Winnie 啦、小譚啦、小蔡啦、Iris 啦、Judy 啦， 全部女嚟， 阿 Rose 啦，全部都係女嚟噶， 唔怪你咁唔捨得啦。 咁啊，希望。佢哋又會唔知點解有機會會突然間會聽到呢一首歌啦，咁啊將首歌送俾你哋啦，孫燕姿嘅《遇見》啊，咁啊下一節嘅北上頻道翻嚟。 聽見冬天的離開，我在某年某月醒過來，我想我等我期待，未來卻不能影子安排。受伤害，我看着路。